兴当中，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的第四单元《热爱之城》。我是戴毅， 我是白洁， 让我们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。 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同见双膝跪地，深情的亲吻冰面， 对抗无法匹敌的对手，承受难以承受的悲痛，去往勇者与畏惧之地，不管多么绝望，不管 这个亲吻冰面就是由心而发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努力都在这个冰面都实现了。 这是他和庞青代表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第三次参加冬奥会。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，临上场前被通知要换音乐，他们获得第九名。2006年都灵冬奥会，赛前临时换动作，最终获得第四。又苦练了四年，这次温哥华冬奥会，赛前因训练累积的疲劳，庞青腿部肌肉受伤。可无论有多少困难，他们追逐冬奥最高荣誉的梦想一直在引领他们前行。 无所畏惧带着伤疤的人将战斗到最后，直到摘取梦想中的那颗星。这就是庞青同见本赛季选择的自由滑音乐，梦幻骑士庞青歌德当中的难以实现的梦的歌词。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境，这一对老将为这段音乐起名为追梦无悔。 自由滑的这曲追梦无悔，就像是他们人生的真实写照。141.81分，庞青同见拿到了双人滑自由滑有史以来的最高分，这是庞青同见职业生涯最完美的一次演绎。最终2010年2月15日，他们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双人滑的银牌。